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，咿呀咿得儿喂，一片乌云来，一阵风儿刮，眼看着山中就要把雨下，躲又没处躲，藏又没处藏， 去霸州温泉新都孔雀城，逛庙会，听相声，赏民俗，赢奖品，品美味，还可以免费泡温泉，其乐融融，年味足。详询88918918。

前推，碰后推。 冷淡已说破，舍不得失落。